战，却偏偏死要面，常常如此永莫变。 球迷每每最癫，永远痴心一片。 白话的教师冇钱，有充足的信心，齐来心血尽献。 好，星期二每晚咧，星期二都會有哭波喪嘅。 嗯， 咁咧，咁今晚都唔例外。 係， 咁啊，今晚咧，除咗我啊、慈山之外 ，Chip 咧都繼續喺度。 係， 係啦，冇錯。 好， 咁咧就今個禮拜啦，咁就如常咧都會睇睇啲燈先嘅。 嗯， 冇錯。 一望啲燈咧就 搭沉船啦、啊！呢、這個禮拜 邊個搭沉船啊？ 有好幾位啦， 有幾位啦， 有兩位都嚇、即係炒曬。 是 傑斯第一個搭沉船啦，奧格斯堡到漢諾威啦，佢就同 Stephen 一起沉咗啦，跟住就仲有啲 今個禮拜啲德甲幾難估喎。 难啊！ 嗱咁啊，就汉堡嗰场都大镬啦，就汉堡嗰场都全世界都谂住汉堡换完个教练，啊会唔会真系反底有运行噶嘛？ 咪咯， 咦有运行咗一场，跟住呢一场就俾不莱梅咁就炒锅晒啦，啊真系激鬼气！ 咪咯， 咁就另外就睇翻我自己啦，我自己系正啊！啊头先嗰场汉堡又唔使讲啦，另外一场后胜，我都讲啦，纽卡素呢轮啊。可以買下對家， 唔緊要啊！你同 Stephen 呢個禮拜夜晚去廁所唔使著燈啦。 哦，係嘛？ 係啊，夠光啦， 夠光啦，咪。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咧，呢、這個皇家馬德里個客勝咧，就燈埋。 嗱，呢心地唔好啊嘛。 呢場我哋咧，其實咧，我哋兩邊都買曬嘅，點知佢開中間？ 誒，咁咪賺咯，咁咪。啊斩啊斩晒！ 嗱，哈沙特就同你就估主胜啦， 系 即系啊唔系估客胜，估皇家马德，我就再搏啲就皇家马德里让客嘅。 咁啊哈沙特嗰啲啊佢中意嗰队波啫，唔关事。 咁跟住阿迪呢啲心地唔好就买呢个马体会啦。 系佢唔系心地唔好，佢有心水，正心水，唔系心地唔好，佢有独特嘅见解。 系咩？ 梗系啦，系嘛？ 咁啊，的总都唔错啊，的总系炒呢场啫。咁啊，另外英超维拉主胜诺域治都几有心水，4-1都俾佢中啊，即系中主胜。咁啊，另外荷芬咸对和夫斯堡呢场都算系比较正路啦，有几个都系赢钱啦呢场嘅。咁佢要主胜。 同埋另一场第一搭沉船咧就罗马对国米， 罗马对国米 啊， 系啦， 大家都估罗马赢， 系啦，和咗0-0啊嘛，好似 0-0， 冇错， 系啦。 咁啊 ，EV， 哇，反而佢啲 EV 嗰啲英冠保持相當嘅水準， 不嬲佢都即係都叫大家留意佢嘅心水嘅， 係 即係佢可以即係跟一跟嘅。 係啊，嗰啲熱刺域治啊，狼隊啊，話狼隊贏3-0嘅，嗰度清風送爽啊。咁啊，伯明翰買對家啱㗎啦。 伯明翰呢排黑啊嘛， 係呢輪啊，即係設個老細啊黑啦。 係咯，唔係咁順便呢、這個即係希望佢個 delay no more 運動成功啦。 咁、如無意外 應該都成功㗎啦， 大佬有當底喎、大佬。咁仲唔成功？咁啊，登都應該講差唔多啊。卡會講咗未㗎？ 卡妹就两场啦，咁有一场呢就曼联胜係不能够开出嘅。因为今个礼拜呢就呢队宇宙最强系轮空㗎。係 啊， 冇波踢 的。过全世界礼拜五都以为曼联系有波打嘅， 原来冇波打嘅。 原来系冇波打的。 咁喂大佬呢啲咁嘅班霸梗係每个礼拜踢几场先似样㗎啦，都要諗到佢冇波踢嘅啫，係咪？ 咁啊 我諗住联赛杯可能有一场俾佢踢㗎嘛，特别俾佢踢㗎嘛，我以为。 咁啊冇办法啦。 咁另一场多蒙特就主胜啦。 咁啊变咗咩咯？一场 系啊，100%。 好犀利喎！ 唔係另一場就咪另一場退翻錢， 係咯， 冇踢啊嘛， 唔計 啊，一場中曬多蒙特犀利， 係啊， 紐倫堡咁 fit 啊，多蒙特有時當凳啊，啲嘢仲犀利啊。 OK， 咁啊應該都講得差唔多啦。咁啊講翻今個禮拜啦，最大波一定係場馬德里打比㗎啦， 肯定係啦， 場馬德里打比咁啊。其實我自己就唔係現場睇嘅，我自己就後尾睇翻啲， 好明顯係 睇翻呢個啲，即係睇翻全場後尾睇翻嘅。咁啊，場波嚟講就首先講陣容先啦。咁啊，馬體會咧咁就都出翻強陣嘅，起碼就中堅高啲拍翻米蘭達啦。咁嗰啲咩艾達維特就即係坐翻後備啦。咁啊，菲利比路易斯咧，中場就仍然都係馬里奧蘇亞雷斯加比，咁就艾達杜蘭高基，咁就咧。努爾加西亞咁最前一支友一就係迪亞高哥斯達，咁啊四應該係一個4-4-1陣 型嘅， 咁啊對手皇馬啦，皇馬就4-2-3-1嘅，咁就左右閘咁就出咗甘查奧同埋艾比路亞嘅，咁就反而又冇出馬塞路同埋呢個卡華積，就比較奇怪， 都係後備入咯，咪呢兩個， 因為就話甘查奧咧。今年係好少出嘅， 冇錯， 係啦。咁但係呢場大戰啊，反而出咗。咁其實賽後都有解釋嘅，其實阿湯查洛提都話咧，點解無端端會用佢呢兩個，就話因為佢周中冇打波啊，咁所以就即係體力比較好啲，同埋比較 fresh 啲咧，所以就用呢兩件。咁啊，但係其實呢兩個咧，我就會覺得，因為就話呢兩個球員就相對係。比較即係防守性多啲，助攻就少啲。咁因為其實佢打翻即係皇馬啦，打翻一個即係4-2-3-1或者甚至4-3-3嘅陣式嚟講咧，其實好明顯睇到咧前邊即係前邊嗰即係五個球員啊，摩迪啊、馬利亞朗、斯七啊、賓斯馬加埋巴爾呢五件咧，其實真係都。基本上企喺前線嗰度咧，都 係主力 攻擊嘅，夠計好夠用啦。講真就，即係嗰個攻擊係攻擊力係好強嘅。其實，即係你話譬如斯朗拿度啊、巴爾，名義上偏咗去兩邊，其實有時走入去嘅時間咧，咁就迪馬利亞同埋摩迪咧，有時就會補翻個邊位嗰度嘅。咁所以就都即係個攻擊性都好大，係啊。 Okay, 就係啦，咁就呢場波嚟講咧，就好早開紀錄嘅噃，啊好早開紀錄嘅喎，呢、這個皇家馬德里好呢、這個 sorry 呢球係靚 嘅 喎， 係啊靚波嘅皇家馬德里好早開紀錄啊，咁啊呢個波就係、是、 賓斯馬。 迪馬利亞、 啊、 右邊斬埋去，用左腳內彎斬埋去嘅、 其實就係角球先嘅， 係啊冇錯， 佢一角球一個短角球開俾K 角位對出少少啦，咁就阿迪馬利亞佢一吸就再左腳就彎入去，咁咁啱咧呢、這個馬體會嘅右閘啦，應該右入尾處嗰個啦，走唔切，咁、包咗賓斯 包曬 包咗賓斯馬個位，因為其實個中堅已經好醒啊，一路都頂住賓斯馬唔俾佢即。等佢越位，咁點知你個隊友 你個隊友 殺先，咁啊變咗即係零射變咗賓斯馬就單刀咯，即係最近嗰、那個咁啊一篤就 即係零零射射就冇越位嘅成件事，咁就好明顯兩樣嘢啦。第一就頭先阿慈生講啦，就阿路易斯就包咗個越位位啦，個左閘。咁又另外迪馬利亞個波就傳得好急好勁嘅， 好靚啊！ 好傳得好急勁，咁就賓斯馬咧就應聲就入了， 印一印就已經入咗去 了、已經搞掂就 三分鐘已經1-0 啦。咁啊又唔關C7事嘅喎，呢個波嚇完全同C7冇關嘅。咁啊 諗起有啲嘢有關嘅， 有啲嘅、即係佢都係因為佢嘅威脅力令到賓斯馬係少咗人看管嘅，即係佢要多啲人留意咗佢，咁佢啲隊友咪放生啲咯。 即係個個望住個C7 啊，個個望住個宇宙級。咁啊， 俾你揀 左右啲跟班咧，就冇乜人理啊！佢哋跟班就做到嘢。咁啊，但係咧就其後都其實呢場波就好多啲爭議性鏡頭嘅， 冇錯。 即係譬如你話11分鐘其中一個，咁就哥斯達喺左邊就入禁區，咁就俾拉莫斯就好似就踢跌咗。 咪直頭係踢跌啦！你睇翻啲片段。 阿慈生你就話踢跌。 我覺得三個即係算三個問題球，迪奧哥斯達都係俾人侵犯嘅。 是 即係我睇完場波，我睇翻，即係就算睇完場波再睇啲 payback， 我都維持呢個判斷。 嗱，啱啱講嗰個動作咧，我有啲印象就係其實大家知道迪亞高哥斯達嗰個加速係好快噶嘛，佢俾人踢嗰下咧，其實係仲想爆多一段，佢就喺嗰下咧就唔夠快，結果撩咗一撩佢。而 然后就倒地嘅。我都几肯定嗰球波一定系十二码。 一定要十二码啦。 系啦。 咁啊。即都还好， 系 佢冇变本加厉俾个黄牌啊，定个哥斯达坏插水。因为其实阿沙治奥拉莫斯之后，球证即系冇表示之后，就做咗个插水嘅动作咁啊，话定个哥斯达你插水咁，但系实情大家睇翻就见到其实系有出脚，同埋系有即 系佢系唔够快啊，所以就下意识撩咗一撩。咁令到佢倒地嘅，我覺得就係咁樣。係 咯，呢球波我冇乜意見啦。 你冇乜意見？ 大家睇得好似好清楚咁，但我真係好難睇得好清楚啊！講。 唔係，我諗球證嘅角度始終係喺後面啦，未必真係睇得好清楚。但可能個旁證，我覺得應該有責任。 都係遠邊嘅， 遠邊嘅， 估計係有掂嘅，係有掂嘅。但係就你話係咪講到好似即係？好似好重好大力咁啊接触佢咧，就好应该就唔系， 即系点都系踢脚咯。 我觉得系其实技术犯规咯，根本上就见到人哋再爆多下，因为佢嗰下再摄入去噶嘛。 系啊， 咁你有时候后卫真系唔系咁听使啊，你就揾只脚撩一撩佢，我觉得系咁样咯。咁呢一啲其实照计就反而系大镬情况之下都系好易吹嘅，但系呢球波就冇吹咯。 呢个球证系唔系好肯俾 数。呢个球证其实大部分波佢都系宁愿 free play 嘅， 系 佢好多动作啊火星撞地球嗰啲咧，佢都唔吹。或者都唔吹， 打比賽嘛，因為唔想有啲太過爭議性嘅，即係啲波，譬如十二碼呢一類咁樣咧，咁就惹起情緒啊嘛，咁就 但係好快，其實個情緒已經 其實已經惹起咗情緒噶啦，因為成隊馬體會其實係著曬火，即係其實嗰種鬥志係你係攤翻著佢哋嘅成隊波咯，因為過去呢幾個禮拜其實馬體會個表現都係比較一般嘅。即係贏下輸下贏下輸， 係啊，輸又輸3-0啊！呢幾排其實個近況嚟講，肯定係皇馬係好過馬體會嘅。 但係呢場係令到佢哋即係起碼一定要即係點都要咬翻啲嘢翻嚟，即係對住皇馬係完全係唔流力咯。 係佢其實個部署好好啦，不過呢個慢慢可能即係一路睇住場波個進程，我再解釋下啦。 其實咧，去到廿幾分鐘咧，咁啊皇馬咧就輸翻個波啦。咁個波就艾達杜蘭好嘢啦，呢個波咁咧就犀利。咁啊，佢咧由右邊推埋中間嘅。咁啊，點知忽然間一個轉身壓曬，壓咗起碼兩件。 佢起碼快腳一篤就俾咗高基。 咁而一揈就揈咗俾高基，咁啊高基就空曬。咁結果咧一射咧就啱啱射穿咗拉莫斯大細就入去，咁呢個波就艾達杜蘭好嘢啦，因為佢啱啱就頭先我所講啦，右邊啱啱就想推埋中間一個轉身，握咗兩件，然之後一比，因為咧啲守衞跟住佢走，咁結果咧零零舍舍高基就冇跟住埋去，咁變咗企咗喺個禁區右副位，就冇人睇嘅，咁結果咧就搞掂咗嚇，咁其實呢個波另外就迪馬利亞咧。就似乎就應該埋翻中間多少少，就唔好咧，即係似乎就偏咗去邊多少少啦。 但係嗰球波應該仲有一個疊馬助攻嘅球員噶嘛，馬體會，佢都唔可以即係埋得太埋。 系， 即係佢都要留心，會唔會人哋再俾落去就落底咧？ 咁我咁講，因為佢始終可以放棄防守啊嘛，嗰、那個都係邊路啫。但係高基明顯副位，副位威脅大啲。 唔係咁啱啱大家即係佢一轉身，大家喐曬個位，即係嗰下就冇得講。你大家都跟住艾達杜蘭嗰個就移動咁喐曬嘅，咁嗰下啱啱即刻轉身咁慢少少又冇後飛嘅。 咁但係其實大家如果咧真係有做下功課咧，呢個艾達杜蘭咧其實好明顯係右腳嘅，呢個球員佢又唔係左腳嘅。如果都係嗰個皇馬嗰個球員跟住艾達杜蘭咁走去，最多都係左腳射波咧，其實就反而留意翻佢右腳位咁就會好啲。因為佢冇左腳噶嘛，佢左腳射波威脅係冇咁大噶嘛，咁所以其實佢即係皇馬係咁要黐住咁就得噶啦，其實就唔需要跟住佢走嘅，其實就講真走。不過無論點都好啦，就1-1。好啦，就跟住臨完場啦，嗰個邊個波就好靚啦， 呢球精心設計嘅一球罰波， 真係耶曬我睇到都。 呢個波真係好靚，呢個波就三閘線左副位罰波，咁啊 40幾碼啦，開波 接近啦，係啦， 再後啲添， 再後啲，跟住短傳翻去後少少，加比推到應該阿朱德講40幾碼，我諗30幾啦， 30幾40 起個腳就應該30幾啦， 係啦，咁啊一射咧。哇！成支箭咁啊，應聲就破網。 阿斯七好似 即係有少少養到嘅。 嗱，第一咧，個波其實係本來喺中間嘅，其實個路線係中間嘅。咁啊，但係中間有個靚仔 C 七就即係發揮佢啲神奇魔力，搞到個波就偏一偏，越飄就飄去左手邊。咁啊，結果龍門就失手。 咁啊，射中面梗係要避啦，大佬呢啲咁靚仔嘅球員。 咁啊，龍門呢球嘅責任，我覺得你冇得怪個龍門。 哦，唔好怪龍門， 因為個波嗰個速度，個球速係好快嘅，去到即係離開佢前面，佢見到個波嘅時候，其實佢。 好难反应， 好难反应到几多？ 唔系，我冇赞马蒂会啦，因为呢球波其实本来未必一个有威胁嘅波，或者大家谂住系第一脚就斩 埋去噶嘛。 咁但系就呢啲好明显系有练过嘅战术啦， 有练过， 即系安排一位有射门脚头嘅加比喺后边做，即系有个助跑之下射球好有冲力嘅波。 不过好坦白讲，呢啲波咧，即系可能十球可能中两三球到啦。呢啲波虽然就加比可能都射开，咁但系呢次都可以话有啲。 有少少雲啦，有少少雲啦， 同埋摩迪其實都知嘅啦，摩迪已經埋去嘅啦，咁但係就爭一步就爭一步，結果就臨完場咧，臨完半場啊， 46分鐘係嘛？ 係啊，臨完半場就2-1就搞翻掂，咁啊，最後臨到咧下半場其實都嗱，好坦白講，如果未講最後一球波主啊，講 第二個問題 球，咁啊講成場波嚟講，其實哎呀，唔好講第二個問題球啦，好多個問題球啊， 好多比嘅波迪啊，高哥斯達嘅波都係問題球 啊，好多問題球，即係你頭先所講迪亞高哥斯達有幾個波，都係有啲問題， 都係禁區內跌低， 都係爭議啦嚇，爭議啦，咁啊另外又有啲手球啊，咁樣亦都係有出現啦，啊即係射中波又散中手啊，球證又冇摟啊，好多好多呢一類。咁嘅片段，場波成場波啦，節奏係快，但我覺得係幾亂嘅， 係 幾亂嘅，好多埋身，好多犯規。正如臨尾阿安察洛提同即係喺個記者會都話咧，呢場波佢話係一場暴力足球，暴力足球話斯蒙尼即係帶領呢隊馬體會打暴力足球，咁但係安察洛提 咁樣冤枉人哋 嚇。冇冤枉啊嘛！ 我都冇冤枉嘅，即係講真，斯蒙尼教波嘅風格其實擺到明，係踢得粗，係踢粗嘢嘅。 但唔係淨係， 但唔係淨係你係人哋踢粗嘢，你自己踢粗嘢啊嘛。尤其是你自己有幾個球員好明顯嗰種心浮氣躁都係一定有還拖，有好多腳都有還拖啦。 咁，安察洛蒂佢覺得嗰啲就自己專注去比賽。咁你大佬，咁你踢波，咁你咁樣踢啊，咁我哋都要硬淨啲嚟到應對噶嘛，大佬係嘛？咁啊，斯蒙尼就對於安察洛蒂嘅指責就話咧。佢话安察洛提呢个咁样嘅讲法系对于马体会嘅恭维说话，话咧呢个皇马就要习惯啦，就唔好佢哋唔系即系大少爷咧，就唔惯呢啲咁嘅呢啲咁嘅粗声粗气啊，啲咁嘅咁粗嘅咁嘅情况，系要习惯。咁啊系啊， 皇马点会未试过 啊？咁啊场波咧就好多停顿，亦都好多抗议，咁就。好似以往咁啦，都冇乜新意啦，即係講真就一向都係咁噶啦，嚇咁就講埋最後一球波啦，因為就宇宙級球員咧，就梗係要有一球波嘅，咁啊呢球波就卡華積啊喺右邊落底線，地波傳去禁區頂，巴爾就嗨一嗨。嗨嗨佢想射㗎，但係就嗨嗨射唔到，咁跟住落咗去 C7 度 ,C7 就展示佢強勁嘅射術，咁就應聲就入網嘅。 咁呢球波有啲唔好彩，因為見到馬體會嘅防守呢，其實已經係佢去到最後階段基本上腳腳清㗎啦。咁已經係想大力散去對方球員度，但點知卡華即個波彈返返出嚟就即入返我個禁區，咁結果就即造成呢個攻門。 其實就個波就佢哋嗰個中防中馬里奧蘇亞雷斯就控唔定個波，即係慘啊！真係佢想解圍控。个波俾阿卡华积嘅，咁啊截到个波就落底线，咁啊输呢一球嘅，咁就其实呢场波有几样嘢啦。第一就头先所讲好多争议片段啦。其实临尾咧，班斯马有球黑西咧，其实系冇黑西嘅。其实整场波个球证之判决好多错，好多判错，咁就所以成场波嚟讲，其实好多我知道你哋觉得会几好睇，但系咧。好似啲影評咁樣咧，當個個都話覺得好睇，跟住我睇翻起上嚟嘅時間咧，就好似覺得就唔係真係想象中咁好睇。 我純粹覺得係緊湊啦，因為我自己就算係冇睇咁多西甲啦，叫做好少睇馬德里體育會添。咁今場俾我嘅印象就係、是、佢有一招真係幾犀利，唔知係咪即係以往其他比賽都會出現咧？就喺邊線打得好短， 係 蓄意咁做嘅，佢係死都唔。拆翻出嚟，即係除非見到對方急起上局， 咁呢佢喺啲窄位即係好細嘅 spacing 入面俾一啲好短同好刁轉嘅波呢呢下係嗰班球員係練得好厲害、可以猜到五六腳都係唔失嘅。然後呢等到對方可能有時拍嘅時候咁咪出界囉，咁出界咪執波囉，咁咪好貫徹到斯蒙尼嗰種即係領先就拖慢節奏嗰、那個戰術。 馬體會 係 咁、就呢場波就哥斯達啦，始終都係打佢一個呢是都係孤掌，我始終覺得呢個孤掌難鳴，真係呢個球員真係。 咁同埋就都後備都冇換啲咩前鋒入嚟。 冇啊， 就換咗一個， 換一個人啫嘛。 換咗呢個 洛迪古斯， 洛迪古斯啫嘛。 基斯頓洛斯古斯。 係啊，嚴格嚟講，佢呢個都唔係前鋒嚟添。始終由頭至尾都係打一個箭頭。其實呢場波就另外我講少皇馬啦，咁啊皇馬其實下半場咧輸咁波咧就換曬一隊閘。 兩個閘。 換曬一對閘， 再加伊斯高， 係啦。咁因為嗰對閘咧，其實同之前艾比魯亞、江察奧就好唔同嘅、因為呢兩個就直情係出擊㗎啦，即基本上咧 加強攻， 再加強個攻擊，咁、結果就2-2啦，咁、就皇馬就仍然保住一分啦。 咁、我覺得係馬體會有少少痛失兩分，因為46分鐘入咗波之後咧，其實佢真係諗住守。咁當然。靠第一個哥斯達偷雞偷得到偷唔到就算咁樣。係啦，咁同埋即係我哋喺 group chat 嗰度呢我哋都有講過，其實又唔可以話呢場波太過負面嘅，因為呢場波而家嘅賽果2-2呢一個好重大嘅啟示就係呢兩隊波對賽成績呢馬體會仲係佔優，因為係一勝一和。 係呀冇錯。 咁喺好多情況之下呢啲數據未必好緊要、但喺今季呢三隊波打得咁緊，大家都知道啦，同巴塞打得咁緊咧，呢一個數據係幾有利嘅。 因為以往往時都話馬體會俾皇馬食住嘅，但今年就零零舍舍，已經爭八分鐘啫，就可以創造一個紀錄，就係話咧 兩場都贏， 兩場都贏曬嘅。我唔知幾耐年前係咁樣，就廿幾年前。 我諗即係如果大家有印象，由費蘭道托里斯睇緊馬體會啦，跟住到阿古魯啦、科蘭啦，去到其實去到今年先至馬體會對住。皇馬先至冇咗嗰種 有得打， 係啦，先叫有得 以往成日隔食隔，好似細佬打大佬咁樣， 以往係基本上放棄咗呢場嘅馬體會係，即係俾人入咗波之後係冇鬥志，跟住就俾皇馬數嘅。 我諗斯蒙尼就好樣嘢就係佢維護到對波嘅鬥志啦，即係睇成場波，其實佢即係佢嘅教練團都相當之熱血嘅。你仲記得嗰球係咪有一球啊？就係我唔知係咪哥斯達嗰球。 定係哥斯達第二球 啊？嗰個肥佬好似係遲啲瞓咁嘅身形嘅， 哇！大隻過遲啲瞓， 大隻過好 高嘅。嗰個係前龍門嚟嘅，以前玩踢龍門嘅， 係啊， 貝高斯 啊，即係幾乎咧就出去喐手㗎啦。 哇！咁真係想打佢啊，大佬！你俾我落場，我喺場邊真係有呢個衝動㗎。 唔係佢想佢空個球證。爭啲想揼個球證， 爭啲想打 啦！即係你咁樣判法，你咁樣 大佬，你兩條友都拉唔住，斯蒙尼加一個助手都拉唔住啊！大佬， 佢好大隻嘅，大佬， 好大隻嗰個， 咁又再加多幾多拉唔住啊！ 但你如果有網友揾翻佢，即係。仲踢緊職業波嘅時候嗰張相咧，就完全認到，差唔多 係啊，真係認唔到。如果講貝高斯就肯定認到，係啊。咁就呢場波就咁樣啦，就2-2。咁理論上就益咗巴塞嘅，咁因為巴塞就對住艾美利亞就好輕鬆，就4-1嘅。 咁即係講 講多少少皇馬， 好啊， 即係我諗要讚一讚，即係皇馬嗰、那個嗰啲嗰個點樣嗰個集訓嗰個系統咧，其實你見到季初踢得唔好嘅球員，尤其是賓斯馬呢啲咧，其實去到呢個階段咧，你見到佢哋嗰個磨合咧已經做得好咗好多。 其實上力咯，譬如好似我睇到個數據，好似 巴爾啊、賓斯馬呢啲其實季初唔係夾得唔好嘅同斯朗，但係你見到而家其實睇對波度唔太 賓斯馬好似下半季嘅入球係多咗好多，大爆發嘅 好翻好多。 咁而巴爾我就始終都係覺得呢個球員一定有質素嘅，即係只不過係我諗仲係未習慣西甲嗰個節奏啦。咁佢只要攞到個節奏嘅話，我相信佢嘅表現唔會係水貨咯。講真，佢唔會太差， 一定唔係水貨， 起碼都值翻6000万啦。 係咁啊，所以就皇馬呢隊波咧，即 係 已經磨合得咁好啦。咁啊，再加埋咁多宇宙級嘅跟班又好，巨星又好，咁啊，應該今年嘅聯賽冠軍，講真，我都係覺得仲係睇好皇馬嘅今年啊。 呢一刻就皇馬高啲啊，仲喺榜首啊。 係啱嘅， 就係咯， 冇錯。咁啊，巴塞就贏艾美利亞就4-1，好輕鬆。咁啊，好正常㗎啦。 咁啊，四球波，山齐士第一球系执死鸡入嘅、第二球美斯传统嘅罚球、左脚一曲就入网，第三球佩奥尔啊，哇，好耐冇入过波啦，佩奥尔啊，呢、這个波就美斯就头锤顶中未，佩奥尔就保中嘅。第四球波就沙维林完场咧，就喺峨眉穴，咁就因为拍到就左边地波出，咁就恩尼斯勒漏过就沙维峨眉穴就射入，就 四球输波点失嘅。 角球咯， 又系角球， 又系域图华迪斯呢个波就出下咧就唔出，咁啊出咗嚟，咁啊点知咧又冇晒反应咁样，即系你知啦，龙门高波出嚟应该要跳噶嘛，跳都唔跳下噶。 唔系嗱，我觉得睇一睇个阵容你就知， 我明佩奥尔拍马斯查拿龙啊嘛，系 你个成个阵里边，我见到可以高啲， 成个阵高过一米八应该就系布斯基斯，同埋华迪斯咯。 华迪斯咯， 系啊， 即系咁你左边个？ 哦，咁啊，咁啊冇办法啦。 输个球真系咩都得噶咯。 咁啊，所以咧，其实咧，巴塞咧出年咧系一定要揾个高大啲嘅中坚噶啦。咁、但系边个咧？ 讲好多年噶啦， 系咯， 系啊，讲咗好多年啦吓，但系。有時啲心水咧就好似又唔係好啱咁啊，真係， 真係， 所以就再加埋而家就可能莫財，咁啊，所以就真係 又要無啦啦掠幾千萬歐元嘅罰款， 唔知幾多錢啊！而家就係、 你冇、你冇呢個金手指玩噶嘛， 大佬心不見底啊！ 市政府唔好撐你啊， 係啊，咁啊，所以呢場波就咁樣。 市政府撐你嘅，不過西班牙個政府同西班牙嗰個皇馬嘅市政府就唔撐你啊嘛， 咁啊真係慘啦。好，咁就咧聯。联赛榜可唔可以碌一碌啊？啊，得迟， 稍等啊， 唔好意思啊，系 咁啊，应该都系 第一嘅， 都系呢三头马车， 六十四分， 系啦，皇马就64，咁啊，巴塞63，马体啊61，咁啊，毕尔包就赢波就50分，仍然距离前边11分， 但系毕尔包个第四就稳，相对稳阵， 稳阵啊，因为佢呢轮咧就几犀利噶，个方几靓仔嘅，我记得系艾杜列斯啊，连中三元嘅，如果冇记错，咁啊跟住就维拉利尔、皇苏都好似今之前呢个礼拜失分嘅，好似因为西维尔好似赢波噶，吓冇记错啦，话咁啊榜尾贝迪斯博降班嘅机会就好大啦，因为佢离尾二都8分啦，大佬咁啊一对一个 V 两对 V 啦，华力简奴华拉杜列都系23分，艾美利亚输完波26，马拉加都系26分嘅，马拉加就打和嘅嗰场礼拜五嗰场波真系开下盘嘅，真系大佬，真系 皇苏好似系咪破咗魔咒啊？ 咩魔咒？ 佢方面上一次佢踢欧联就 我降班 系咯， 唔系佢有个季初你见过势都话手会护级噶， 系咯。 咁但系即系我谂 而家爬一爬又唔、又好似 我相信佢大约过咗头四弯，知道基本上冇乜机会出线咧，就专心打翻西甲啦。 梗系啦， 以佢因为成日上年佢打起咗都冇乜点话流失好多人才嘅，照计 keep 翻冇乜伤病咧，应该六七八位应该系几稳阵嘅。 好，咁啊西甲就去到呢度啦。 好， 咁啊跟住就讲下法国波咯噃。 好啊。 咁啊，法国波嚟讲咧，梗系讲两队啦，一队 PSG， 一队摩纳哥啦，就命途各异。 系 咁啊，一队 PSG 就对马赛嘅。 系 咁啊，呢场波就赢2-0。咁啊，第一球波咧就伊巴谦莫域啊，咁啊左边禁区角就俾麦士维咧就系射入去嘅，喺左副位。其实今年麦士维都有时都入下波嘅。 今年啊，我几开心咧，就系 PSG 用嗰两个。集用得幾好嘅，即係一個就係麥士維，另一個就係雲達偉爾啦。咁啊，雲達偉爾因為荷蘭球員啦，咁啊，當然我希望佢變好啲啦。 係啊，咁啊，雲達偉爾第二球啦，就係佢啦。咁啊，右邊傳中就俾卡雲尼就頭槌咧，就應聲頂入。咁啊，卡雲尼又復出咯，因為後備入嚟咧，咁就。冇幾耐嘅，咁啊冇人睇嘅喎，嗰球波嚇，好輕鬆咁啊頂入去。咁啊，其實呢場波盧卡斯莫拉就表現得好好嘅。咁啊，有一球波咧， 有球波黐線， 有一球波係啊，因為由中線，哇，連過五劍，撩過埋龍門㗎啦。咁啊，點知就俾呢個馬賽嘅分離，咁啊後邊追翻嚟護到空門出嚟。 如果 其實我心裏邊喺度諗，我真係好想佢救唔到呢個空門。 系 咯，咁真系好经典，好经典 就差唔多今个礼拜最佳入球之一啦， 之一啦，之一啦。 如果入到就 吓咁啊，呢场波就马赛又冇得搞啦，马赛真系。 马赛而家嘅排名咁应该都系中下游啊。 唔系都系中间啦，中间啦，我阵间睇睇啦。 好 啊，咁啊，另外咧， 摩纳哥点样咧？ 摩纳哥就死啦。就輸咗俾聖伊添，其實呢場波就兩隊波攻勢攻守嗰個都差唔多，咁就聖伊添入波就 第一球是左邊角球嚟嘅，咁啊守衛頂翻出嚟啦，大約就30碼到啦。呢、這個佢哋嘅中場拉蒙里啊、右腳勁射咧就掛網，射得好勁嘅又係啊呢、這個波嚇。咁啊第二球波啦，咁就係、是、呢個夏莫馬，咁啊又係一個中場邊路嘅球員，咁啊推到峨眉於附近就射埋去龍門呢、這個蘇巴石咧。射埋去蘇巴石一擋咧，擋入去，咁啊呢個波就蘇巴石就曳少少啦呢球波，咁、就摩納哥呢場波嚟講，就前面個前鋒陣容咧就相當弱嘅， 除咗個謝明啦， 除咗用咗謝明之外，隔離嗰個叫做馬素爾啊，馬素爾好似，哇完全都冇乜點出個場嘅，即係以往啊，咁、反而嗰啲即係拉呢、這個利維阿里啊，或者係之前講貝碧托夫啊，都係冇上場。 貝碧都唔出啦。 係啊，唔出冇出啦，唔知點解嚇。咁、就結果就呢場波就勝之天就贏啦。咁、就聯賽榜嚟。 聯賽榜而家爭幾多分咧？應該 就 第一、第二名。 呢個 PSG 咧咁就 爭八分， 爭成八大分。里爾就第三，就已經距離摩納哥係去到七分啦。咁啊，聖依天上有第四，咁反而里爾嗰個第三位就有啲危險 啦，有少少危啦。 馬賽就第五，里昂話上翻嚟喎，里昂。即係以往往時都成十幾位， 衰咗都好，即係有段時間都好衰啊！即係近排執翻好少少啦， 而家執翻好少少啦，係嘛？ 咁啊，留意就歐聯職位係頭三名先有啊！ 冇錯，係啦，咁所以里爾嗰度咧都要小心啲啊！里爾嗰度嚇，好咁就法甲講完就講埋意大利啊！意大利咧就有一場 AC 米蘭嘅，咁啊對祖雲達斯嘅，其實呢場波咧。雙方嘅攻勢好多嘅、，AC 米蘭咧個射門次數咧去到20次咁多嘅，咁咧就 好少可喎、都功力咁強啊！ 嚇、咁但係咧呢場波補方咧打出身價啦，呢、場波嚇、都幾乎好多俾補方咧就頂住，咁咧就結果咧就一球都唔輸，即係呢個祖雲達斯。都真係算係咁㗎啦，咁就呢場波嗰兩個入球呢就其實就係、是、第一球呢就係、是、高波吊埋去嘅，咁、拉尾呢就頭槌線咗喺後面之後呢，咁就喺右手邊就俾阿馬哲斯奧呢咁就截到嘅，咁然之後呢咁就馬哲斯奧呢就俾佢十二碼點阿迪維斯，咁迪維斯呢跟住就再俾佢右邊後上列治史地拿落底線就俾個羅蘭迪遠處就射咗入去、組織嚟講後段係幾靚嘅，組織嚟講下呢球波好啦，跟住2-0嗰球就迪維斯啦，咁就呢係喺廿幾碼就勁射就中眉底入，咁結果呢就祖雲達斯就兩球贏 AC 米蘭啦、如果你睇翻個聯賽榜呢，其實就呢個戰果就可能唔出奇、但係睇返成個過程嚟講 AC一球咁樣都入唔到咧，係有少少可惜嘅。講真啦， 攻門係22射中9次， 係啦。 咁啊，但係相對早期就10射5中，不過人哋2-0贏。 係啦，咁啊，所以就補方好嘢啦，嚇、保住個後方啦。啊，呢、這個好啦，拉素就贏1-0，咁啊贏呢個費林天拿嘅。 另外啊，係啦係啦， 係啦，費林啊攻勢多少少嘅，咁啊但係嗰個波咧就嗰、那個入波就幾靚嘅，因為就拉素嘅中堅叫簡拿嘅，咁咧就。自正角球就小禁區車身啊，車身窩裏就射入嘅，就好靚嘅呢球波。咁就另外一場咧，就羅馬對國米就0-0啦。 頭先提過啦。 嚇、啊，真係好坦白講，有啲乏善可陳。即係羅馬啲波咧，好似啲輪就枕住 立咗啲， 枕住開勢。係啊，真係個攻擊力開始就有啲問題。 我相信係嗰個前鋒嘅腳風冇季初咁順啦。 係啦。 如果而家唔失分，主要係靠一啲中場入波，例如史杜文啊嗰啲。 係啊，咁啊，所以就爭少少呢樣。咁就另外仲有一場㗎，就利和路咁啊對拿波里咧，拿波里又失分啦呢球波嚇。第一球波就拿波里就入先嘅，咁啊呢個波就佢哋利和路個中堅叫麥比爾嘅，咁啊。喺即係接應個右邊傳中啦，咁啊自己中堅應該頂翻出嚟，即係頂翻出去㗎。咁啊點知自己唔知點解頂翻出去禁區中間個位都夠膽死嘅。咁啊結果咧，即係後邊佢另一個中堅嘅 partner 斯卓連尼咧，就將阿彭迪夫就拉跌咗。咁啊結果就搞到十二碼啦，就馬田斯就射咗入去嘅。咁啊但係咧，即係拿波里塞嗰球咧。又係好論盡嘅，咁啊個波就利和路左邊地波就傳去前柱嘅位置，龍門拉爾拿同中堅比圖斯就撞埋一堆，就撞咗個波入網添， 咁結果咧成場波一比一，都係嗰句啦。拿波里就有一輪就前嗰排有一兩場波好少少，呢場波即係作客咧又失分啦，咁就所以就呢、這個即係、以呢個拿波里都幾淋盡嚇。咁、就如果望翻個聯賽榜咧都。祖雲達斯就 hit 住11分嘅啦，應該就 都一定係冠軍， 應該機會好大啦。咁就羅馬就最慘一樣嘢，其實兩隊波都係輸一場嘅啫。佢個失球仲少過祖雲達斯，咁但係個問題係 和波 就多好多嚇。拿波里就第三。啊，拿波里就咁就费林就第四， 不过都争七分嘅， 争好远啊！ 第三同第四都争七分。 另外国米就国米个第五位就几多队争嘅，维罗纳、帕尔马都系四十分，咁啊国米四十一分。 系 好啦，咁啊 都睇一睇 AC 啦， 系啊，又要睇 AC 嘅，咁啊三十五分排十一嘅，都好问噶啦，讲真就榜尾萨斯索罗十七。卡坦尼亞十九，利和路21同埋基爾和都係廿一分嘅。好，咁就 波羅尼亞都係廿二分嘅。 冇錯， 數埋上去，其實呢五隊都 係。阿慈生，使唔使講下啲德國波啊？拜仁呢張人士好黑，六個一比一 ， 五比一先贏。 系 五个一平， 咁啊惨啦！我谂小黑零四，即系啱啱过去呢十日，即系可能系即系对过咗好痛苦嘅。 连续两夜俾人监完一夜就 又 嚟一夜， 咁啊先嚟皇马一比六，之后再嚟巴塞五比一，不过都系几预料中事。 啊，唔系拜仁，唔系巴塞，系拜仁五比一。 系 啦，前后两场波失十一球， 冇错。 唉，真系攞胆。 呢场我睇到一比零之后，我已经决心转台。 啊，咁快熄机啊！ 我熄机啦， 一比零就熄机啦。 唔系你 sense 到咧，冇得打， 冇得打噶真系。 哇，你睇到我睇翻啲 scoring， 哇，三分钟阿拉巴 上半场已经系四比零， 系啊，上半场已经四粒啦。 咪咯， 哇，真系跟住落宾，跟住文素基自由落宾，哇，真系哇，上半场已经系又系。又係要買嗰啲主主啊，嗰啲咁樣嘅真 係。即係你睇一睇，基本上全部波都係拜仁入嘅。 係啊，冇錯，洛賓就連中三元，呢場波就好犀利。 啊，啲後備都俾你諗到出神入化。 唔 係咯，即係你話即係長此落去咧，其實講真，即係德國波，即係如果繼續咁落去都幾，即係。幾悶下， 唔係咁，我諗係佢呢一隊波真係實在超得太緊要，喺本土超得太緊要， 啊真係超得太誇張，真係咁，所以就可能都要花啲精神睇下啲其他球隊啦，嗰啲斯浩克啊、多蒙特啊打成點㗎？多蒙特 就三比零贏啦，應該冇記錯， 係啦，對紐倫堡，係記得啦，對紐倫堡。 咁啊，紐倫堡就當然啦，即係揭冬翻嚟就係好翻好多啦，咁啊連勝幾場啦，咁但係終於呢場波都係我諗優勝劣敗啦，因為始終多蒙特就上。个礼拜即系之前输俾汉堡，始终都 系 有少少因为欧联嘅后顾啦，要留力啦等等啦。咁但系呢个礼拜可以出翻比较敷添少少，咁再加上晓姆斯亦都 出翻啦， 咁佢都入波添啦， 系犀利啊！ 咁啊系好早已经拉开咗个比数，所以下半段其实打得几轻松嘅。 系咁系啦，咁啊多蒙特就。如果有翻侯姆斯出翻嚟咧，咁啊點都好啲嘅。尤其是真係嚟緊仲有歐聯噶嘛，咁啊歐聯嚟講就形勢大好啦嚇。咁啊希望去到八強，睇下 四比二就應該好穩噶啦， 冇問題噶啦，新尼特就嚇。咁就睇翻聯賽榜就拜仁慕尼黑就咦十分咁少咋，仲要吃好多。 打小場係嘛？ 唔係喎， 場所一 樣喎，23場喎，啊吃住十，唔係喎睇錯。唔係 hit 十分，係 hit 廿分啊！係我唔係搞 gag 噶，我真係睇錯廿分啊！哇，真係誇張。 我冇記錯咧，好似話三月中咧，如果佢繼續咁樣 keep 落贏落去，應該可以宣布冠軍。 我上個禮拜咪講奧蘭比亞高斯嘅， 係 咪話仲爭兩場贏波就已經搞掂嘅？ 係， 我諗即係呢隊波都差唔多。 都差唔多，因為德甲佢打十八隊啦，咁34場應該應該計落去，應該呢廿分嘅話， 即係我都唔信。睇下，以為十分，原來廿分，哇！真係誇張。 咁而家剩翻每一隊都係剩翻十一場波左右。 冇錯。 咁如果列二十分，就應該大約應該我諗兩場左右應該有機會，可能已經。 哇！可能未到四月。 打多兩場。 未到四月就收工咯喎。 係。而家就講個三月中咯，已經有機會啦。 咁啊，利華孤心第三嘅就四十三分，但最近個方好曳。 好差好差。 連輸三場啦。 係。 今個禮拜又輸。 利華真係將佢上半季嗰啲成就咧，全部係即係嗰啲家係敗曬喺下半季。 係敗曬家。咁啊，另外咧，即係阿卡卡好中意捧佢大嘅何芬咸咧， 係 繼續大啊！ 6-2，哇，真係夠曬大啊！真係呢次咁啊，睇嚟馬會長期咧都係 2.5 就算噶啦，即係、即係可能撳到有咁低水得咁低水噶啦。即係如果唔係咧，可能佢要將嗰個大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額咧，由3.5都唔夠啊，可能要4.5啊，可能。 何芬咸又有個球員都值得留意一下嘅，其實呢個球員今年踢起咗啦，巴西中場呢、這個 Firmino 係 入好多波嘅， 係今場波又打得好好嘅， 亦都入波啦。咁就我相信下季好。好有可能都真系会有机会踢大会，因为听讲英超同埋意甲都几对波系留意紧佢。 嗯，咁就大致上就咁样啦吓，咁、就榜尾啦，榜尾就布伦瑞克啦， 系 16，法拉波19，汉堡 正式跌落呢个 降班漩涡， 降班漩涡 真系大镬。咁啊，最近六场波赢得一大场，即系上一场，啊，真系 咁啊， 激死！但系都好过斯特加，斯特加连输六场， 系 啊， 而家都系难兄难弟啦。咁而家尾三就汉堡，尾四就系斯特加， 真系大镬！ 得失球都系争一球嘅啫，所以即系呢个位置好有可能就下个礼拜就调转噶啦，系三对死两队。 但系讲真，我会几睇好翻汉堡噃。如果佢即系讲逃出升天，就我觉得教练都應該可以幫到下隊波。 如果斯林卡真係主場王嘅話，咁我咁贏曬主場應該都夠護級㗎啦。 夠，識贏波就夠㗎啦嚇。 咁你起碼贏翻三， 贏翻四五場咁都已經差唔多啦。 主場贏翻三四場，跟住你作客輸少啲，咁啊條數喺翻度㗎 啦。好啦，咁就上半場就呢度先啦嚇。我哋下半場講下啲英超啦。 好。宅是一种生活态度，一个咁有生活态度的宅就梗是听 Wag 先啦。我是小贝。 买对波鞋又 up 到身上，踢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得噶。 厄拉是上网的原动力，厄拉是生活的必需品。柏原太河、肥菜、Amber、Eric，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